送上如浪花的爱，拥满快乐感觉，请不要离开。欢欢两肩似高山般精彩，纵有冷雨全被它遮盖，知道以后这里可充满怜爱，轻轻紧凑呼吸，沾湿感觉思想已荡来，灵魂渐渐跌入深海。请不要离开，欢欢两肩似高山般精彩，纵有冷雨全被它遮盖，知道以后这里可依靠它充满怜爱。心海。